是想去未来的路，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大地一样宽容，在看见西方出的路上点亮生命。 只是飞鸟，拥抱后手中只剩下羽毛。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？我想要安静的思考。伤让爱恨不再动摇，一想你就平衡不了，我根本还是挂不掉这风暴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 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。

知道这样会让